眼下正是苹果消费的旺季，但一条关于苹果打蜡致癌的传言让大家慌了神。到底苹果有没有打蜡？吃这样的苹果有害身体吗？此外，某核桃乳品牌因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这句广告词引来了诉讼。吃核桃到底能不能补脑？所谓的补脑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您聊聊苹果核桃的麻烦事儿。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2015年12月23号，我们和大家呢来回顾科学史上的这一天，两件有关和飞机的事情啊。我们要来先说到的是一个人，在1972年12月23号，原苏联著名的飞机设计师、世界航空工业的先驱者之一安德烈·图波列夫去世了。这一位啊很有名的设计师呢，领导设计了超过100多种客机和军用飞机，比如说非常有名的世界上第一架超音速客机图144就是他的作品。当然了，除了图144之外呢，我们知道跟他外形非常像的协和式飞机也是一架呢超音速的客机。这两类客机啊，在那个年代呢可都是民用航空领域的明星啊。说完了安德烈·图波列夫，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放到1986年12月23号，只使用一个油箱的实验飞机旅行者号完成了绕世界一周的历史性的飞行之后呢，在1986年12月23号安全降落在美国加州，全程飞行了4万多公里，一共是花费了9天3分44秒，创下了不加油和不着陆飞行的最长的记录。今儿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回顾了科学史上这一天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好，各部门人员就位，工程师确认。 收到，报告指挥官，基本检测已完毕。 推动器 OK， 航道监督 一切正常， 电脑控制 没问题， 动力维生系统 运转正常， 导航系统 启动， 航空舱控制 确认完毕， 通讯系统 OK， 网络联系 状态良好， 人员卫生监控 正常， 飞行活动系统 OK。 就在昨天上午的9:39，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这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呢，主要指的是在航空业界。我们要说到的是美国私营公司 SpaceX 的猎鹰9号运载火箭，携带着11颗卫星顺利升空。其实呢，人们并不是关心它本身发射卫星这件事情，而是呢关心它的第一级火箭能否顺利回收。在10分钟之后呢，答案揭晓了，猎鹰九号的第一级火箭成功的回收，这是人类首次成功回收轨道运载火箭，堪称呢是航天发射史上一次里程碑的事件。如果说了人类能够是掌握火箭回收的，包括重复利用的这个技术，其实呢未来航天发射的成本将会呢有希望大大的降低。现在呢航天发射是一件很贵的事情，如果说这个技术呢成熟且推广到每一个航天发射的国家，其实未来能够在这件事情当中呢省不少的钱。明天晚间呢，我们在照亮新闻深处会和大家来关注这个事儿啊。这个技术到底难在哪里，是不是有着大范围推广的可能性，以及呢这个技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可圈可点的地方，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持续关注照亮新闻深处。这件事儿暂且就和大家说到这儿。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眼下正是苹果消费的旺季，但一条关于苹果打蜡致癌的传言让大家慌了神。到底苹果有没有打蜡？吃这样的苹果有害身体吗？此外，某核桃乳品牌因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这句广告词引来了诉讼。吃核桃到底能不能补脑？所谓的补脑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您聊聊苹果核桃的麻烦事儿。好想跟着这首歌唱下去啊，一段呢带有着很多记忆的旋律，开启我们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大家好，我是玉龙，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呢，我们来顺着这首青苹果乐园来和各位呢聊一聊食品领域最近又发生的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呢，我们要来说一说苹果啊。最近呢是苹果的消费旺季，但是我在微信朋友圈当中呢又看到了每年都会固定出现的留言，苹果打蜡会致癌。到底苹果有没有打蜡？到底苹果上面打的蜡有没有可能会让我们患上癌症呢？其实我们先跟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的博士后田维娜，欢迎田老师，您好。 嗯，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另外呢，还有北京科技报的记者洪广玉，洪老师，我们又见面了。 哎，玉龙好，听众朋友好。 在每年固定的时段，在食品领域，我们都会见到很多很多固定的这个留言啊，苹果打蜡是其中的一个。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在这段时间又出现了呢，洪老师？ 确实这个不是一个新的事情啊。 嗯。 一直有媒体来报道这个事情。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我们很难说绝对不存在苹果打蜡。 嗯。 但是综合分析，一方面是我们苹果打蜡这个工艺本身的必要性， 嗯， 以及它的成本， 嗯， 还有我们这个对于我们农产品这个市场监管的角度来看啊， 嗯， 综合分析的话，就这个肯定已经不是一个普遍的事情。 对。 也就是说，不必从这个大家关心的每天消费的角度来去考虑它。 但是我关心的还是每天消费的角度，不说别的啊，就问您，您在买苹果的时候会不会格外注意？哎，我看一看这个光泽很亮，它是不是打了蜡了？我就放下，我买一个其他看起来卖相并不是那么好的。您会在这方面做出选择吗？ 首先我不太爱吃苹果 啊。 其次的话， 比如说 即使我要买的话，我也不会特意去关注这个东西，因为就我认为这是一个小概率事情， 嗯， 也就是你碰到这个打蜡的苹果， 嗯， 一定是一个小概率事情。 对 啊，即使的话你碰到了，你偶尔吃一次，我认为也不必像这个网上流传的说担心所谓致癌的问题。 嗯 啊， 就比他厉害的还多着呢。这开玩笑， 至少这个不太厉害。 对，来，田老师，您平常吃苹果吗？ 吃，特别爱吃苹果。 那您会关注这个事儿吗？到底有没有打蜡，或者怎么着？这苹果该不该买，能不能买？ 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这么来理解哈，就是我们每一种水果有它特殊的这个生理状态。 嗯， 对于苹果还有柑橘类的果实呢，它属于这个呼吸药变形的果实。 嗯， 因为它呼吸状态特别这个呼吸的状态特别这个频繁，所以说我们是从这个果蔬商品化的这个角度而言啊，它确实在前些年咱们这个贮藏加工的技术不这么发达的时候，确实有这个打蜡的这一道工序 啊，曾经真的有打蜡的工序， 对， 打了蜡之后才能 上市。但是咱们国家还没到那一道工序呢，咱们还没有果蔬的商品化程度还没有那么高，在那些年代不像欧美的一些国家， 嗯， 它果蔬这个商品化程度非常高，它就有打蜡这道工序。 嗯，对， 打蜡的这个目的呢，无非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它能有效的防止水分的散失。 嗯 啊，第二点呢，就是能有效的延缓这个苹果的一些或者别的果蔬的一些这个贮藏时间。 嗯， 那第三点呢，它还能起到一个防治它这个潜伏性病害的这样一个作用。 对， 所以说打蜡是咱们这个果蔬商品化的一个必要的这个阶段。 嗯， 那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这些年的一个发展哈，不管是咱们国家还是国内外的一些这个使农产品的这个储运哈，都起到都有非常大的这个质的这个非要， 有这个技术的进步， 对，它有技术的这个进步， 就现在没必要打蜡了，是吧？ 对，这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气条阻藏呀，这样一些非常先进的这样一些手段啊，它就不需要给这个果蔬打蜡。同样的，我们在从头一年九月份采摘的苹果，我们在第二年七八月份来吃，一样很新鲜。 对，您刚才说那个年代，咱们很多的时候，大家回忆啊，比如说苹果卖得很便宜的那个年代，如果说那个时候给苹果打蜡，可能卖出去苹果的钱连这蜡钱都值不回来。 来的，这都是有可能的。 咱们国家就没有经过那样一个商品化的那样一个打蜡的过程。 回头我们来讲，现在啊，洪老师，我们在市场当中能够买到的这些苹果，如果是正规渠道的话，这些苹果实际上是不用经过打蜡这件事儿的。我这个理解对吗？ 没错，对的。 对， 就刚才这个田博士已经介绍了，就是说首先打蜡它是一种商品化当中的一种商业行为。 嗯， 这个行为它就必须考虑一个技术的必要性和它的一个就是说我打蜡以后跟我跟其他技术相比我的成本如何。 对， 实际上打蜡就不是你大家想的，就是说这个手工涂蜡或怎么，它需要有个机器，这个机器是需要一次性投入的， 对， 啊，不是靠手工来，这个投入还挺高的。 我见过那个打蜡的机器，它那个就是机器要把那个苹果要给它颠起来，好像是，还有专门那个喷头，是一个刷子是吗？喷头要给它要颠起来之后，然后再给它喷上去，还挺不容易的这个事情。 对， 这的确是得花钱的一件事儿。 对， 有更好的技术，如果你站在商家的角度，我为什么不用更便宜的方法？这个方法而且大家也不会有太多的抗拒的心理。所以张宁这么说，现在市面上呢，咱不能说每一个苹果啊都不是打蜡的，有一些可能也会存在其他的情况，各种各样的一些例外都是会有的，凡事都有例外嘛。但是正规的渠道应该是没有必要来进行打蜡。 对，而且苹果本身它也有可能就是一些品种就能自身生成一层果蜡。 对，这个就是我要问您的问题。那为什么有些苹果，你比如说有一些进口的蛇果，哇，那买的老贵了啊，10几20块钱一个， 色泽光泽都特别好。 对，那个我就看见了，好像是刷了漆似的，刷了亮光漆似的，它为什么会这么亮呢？ 因为你看到的这些蛇果，首先我们可以从它的价格就知道它是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水果。 嗯， 那这些比较高端的水果，它很多时候需要反季节销售，或者从南半球到北半球，或者从东边到西边这样一个状态，非常远的远距离的一个运输。那这时候我们又不能保证它在整个冷链的过程中都能七条组成，那我们要退而求其次选择的一个方法就是对果树进行这个打蜡的这个工艺，来延缓它的这个储藏期这样一个状态。 啊，那就是反倒这些进口的贵了，他们倒有可能打蜡吗？ 对， 但这是食品级的吧。 啊， 打蜡咱们也可以分两层来说。 对，您先 说。就像红记者说的呀，一方面是这个果实它本身它能形成一层蜡质，还有一方面就是人为打蜡。人为打蜡呢，如果它符合咱们食品添加剂的这个使用标准的话，比如说它打一些这个棕榈油的这样一些蜡，这是可食用的一些食品级的蜡，没有问题 ，OK， 它也不被人体所代谢，能完全的被排出去。但是怕就怕什么呢？怕就怕一些不法商贩，他为了降低这个果蜡的成本。它有可能给你打一些工业的蜡，那工业的蜡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铅呀、汞呀这样一些重金属的一些残留。这时候，如果是你使用了工业打蜡的这个苹果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性的对身体。 所以我们回头再看今天的这个新闻当中说的留言啊，苹果打蜡会致癌，这个指的是少数，就是少数情况当中的少数。我指的是少数的，第一是这个苹果需要打蜡，第二呢是有少数人打了不该打的蜡。 对， 才有可能出现后边我们说的这个情况。但是不是致癌这件事呢，那就更不好说了，因为现代医学呢对于癌症的研究还是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我们只能确定少数的癌症的诱因是在哪里，还不能说它的成因，只是诱因。对于大部分癌症的诱因或者成因现在都还不是很了解。但即使是这样，现在大家呢注重自己的食品安全，这也是应该的嘛。我们再顺着打蜡这件事儿啊，黄记者，我不知道您平常在这方面有没有关注到类似的新闻，比如说有在这个网络当中有人就说哎呀，那个方便面你们可不要吃啊，方便面那个内壁桶上的那个蜡呀，哎呀，你看那个什么什么某某小朋友，这个天天爱吃方便面，他爸妈就惯着他啊，吃到说他这个胃里都结了一层壳啊，说这个都是方便面里的蜡留下来的。这种事儿你有听过吗？ 有。 那当时您看完之后或者听完之后会怎么办？一笑而之。 对啊，就是这个，首先我们应该很清楚，作为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商品的话，它的所有的这个包括它的外包装的这个材质，当然也包括这个商品本身，它是符合我们国家的这个标准的。我们国家标准当中就有对这个方便面的这个包装材质的一个要求。 对 啊，对，如果你要使用了比如这个食品级的蜡的话，它一定是就是符合要求的。在这符合要求的情况下，是不会对我们健康造成危害的。 还有一个商品预包装通则，里面有特别详细的这个规定和介绍。 那说您刚才说的是有这个规则和介绍，一般人看不到这个规则，我们只关心在方便面的那个蜡桶上面的那个蜡，吃的多了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和有伤害？哪怕说我是一个方便面的爱好者，我天天吃方便面， 嗯，你天天吃方便面，其实那个辣对你的身体的影响不是很大。那你天天吃方便面，对你身体影响最大的是方便面里面所用的油，过氧化的油。 啊，是这个东西会影响大。啊，这个我们回头再单说。就是辣本身，您刚才讲了，即使这么大量的摄入，也不会对身体有影响。 不会。 它不会在我们的身体当中累积吗？ 它不会。它这个我们整个消化道，其实它是有一些信号物质来引导它的。 嗯。 我在胃的这个阶段，我接受不了这个食辣。 嗯 啊，接受不了这个食品级的辣，它就到下一个阶段去了，而小肠壁又吸收不了它，所以最终它就通过咱们的这个排泄功能给排泄出来了。 嗯，吃进去多少，出来多少。 对。 而且这个辣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都去溶于这个汤水去了， 对， 不是这样的。 嗯， 是啊， 它有一些比如说熔点没有到的话，或者它原本的一些化学配方的设置它不会溶于这个液体的话，它就会把它作为一个那个阻断的这个作用。 对， 比如说不让这个热水把方便面的盒子给它泡开了。 对 对。 好，苹果打蜡的事儿我们暂且就和大家呢说在这儿，各位呢不用太过于担心了啊，这个就是一条谣言。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要说苹果和核桃的事儿。为什么这两个东西放在一块儿？刚才讲到的是苹果有传言，但是核桃这个事儿可就不是传言了。这最近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个事情闹得还风风火火的，到底怎么回事呢？欢迎您继续收听，以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先跟大家说一下，您觉得什么吃什么东西可以补脑的？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眼下正是苹果消费的旺季，但一条关于苹果打蜡致癌的传言让大家慌了神。到底苹果有没有打蜡？吃这样的苹果有害身体吗？此外，某核桃乳品牌因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这句广告词引来了诉讼。吃核桃到底能不能补脑？所谓的补脑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您聊聊苹果核桃的麻烦事儿。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最近呢，我看到新京报的一篇报道，是关于呢某一个核桃乳的饮料的报道。大家呢估计啊，大部分人都听过这个词儿，叫经常用脑喝六个核桃。我先表明一下，我们今儿这节目不是要做打假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什么，就是关于其中提到的补脑这个事情和核桃到底有没有相关性，以及喝这种饮料有没有可能对于我们的大脑产生想象中的或者有广告语引导当中的那种益处呢？继续有请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这二位嘉宾呢他们分别是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博士后田维娜，再次欢迎田博士，你好。 嗯，玉龙好，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呢，北京科技报的记者洪广玉，欢迎呢，洪记者你好。 哎，大家好。 洪记者，这个事情呢，应该是从媒体开始来发酵的，很多人呢关注到这个事情，是因为有一些民间的打假的意识啊，这个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广告涉嫌虚假宣传，而不是说这个产品本身啊有什么真假的问题，是这广告涉嫌虚假宣传。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景是个什么情况？ 实际上关于这个广告的这种质疑啊，在去年就已经开始了，很早了，只不过这次是有这个打假人的话直接想告这个啊，因为新广告法出来以后，他们希望这个更严厉的这个措施能够对这类广告起到一定的一个督促作用。 嗯，那这个新的广告法和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主角到底中间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让大家觉得必须得拎出来把这事儿说清楚的必要性？ 就是我们新广告法里面已经规定了，就是明确规定的话，对于我们这种广告所宣称的这个内容呢，不得含有虚假或引入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嗯 啊，所以这个我们打假人的话，就认为这个广告当中他会误导消费者，同时他有不实内容。 嗯，他误导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因为他广告当中反复宣称这个有补脑的这个说法，但这个说法本身我认为它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表达。 嗯， 这个表达的话在消费者看来的话，他可以往他自己所设想的或者我认为的好处的方面去思考去想。但实际上的话，第一个就是从我们这个法律层面来说，我们并没有，就是从法律角度来说，它是一个食品， 嗯， 它不是保健食品， 嗯， 它不能宣称功效，也就是说跟其他食品是一模一样的， 嗯， 啊，第二个的话，就是从我们这个语境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并没有这个科学依据来支撑所谓的这种补脑的一个说法。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句广告词啊，叫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下意识的我就认为说，哦，它一定是对于我的大脑是产生某种补益的作用。 这是我的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理解，您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理解？ 对，没错。而且这个所谓的补脑的话，你可以往很多方面去思考，比如说到底是补充我们脑里面所需的营养物质啊，实际上或者说促进脑的发育呢，还是缓解疲劳呢？就这是一个模糊的一个表达，很容易让消费者往好的地方去想。 对，这个也就是涉嫌违反刚才您说的那个广告法当中的第四条， 就会误导消费者， 这会有一定的误导。误导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就是建立在如果说核桃或者核桃的这个核桃乳或者核桃其他的制品对于大脑的作用啊并不是那么很明显，或者没有得到科学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你这么说这是涉嫌误导。但如果说它真的要对大脑有着100%的科学上的或者临床上的证据，这事儿也许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了。所以接下来呢，要请出田博士，到底核桃和大脑之间有没有存在着因果的这种补益的关系？就是我以形补形，大脑长得像核桃，核桃长得像大脑，这个吃核桃补脑的这个事儿存在吗？ 不是从形的这个角度哈，我们从营养学的这个角度，我们知道核桃里富含咱们的这个一些必需氨基酸，还有一些必需脂肪酸，以及咱们的这个磷脂，还有一些镁锌这样的一些矿物质哈。那这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呢，比如说咱们的 DHA EPA， 这些确实有对这个大脑发育有一定的这个益处的这样一些作用。那核桃的这个益脑的作用呢，我们也是看到过有类似的这个文献有报道，不管是从这个动物性实验还是从人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实验，我们都看到类似的报道。所以说核桃它对大脑有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说这次发生的这个事件呢，我们其实可以从它的源头来看一下哈。从它源头来看，我们说这个公司它说了某个核桃啊，说这样一个量级的这样一个关系， 不就六个核桃吗？您可以说明白 的。对，无非说是营养学报呢在2015年那发表了一篇文章哈，是咱们由咱们这个军事医学院他们来发表的，名字叫核桃对发育期小鼠认知功能的改善作用。那他们做了一个用这个昆明小鼠呢，60只的昆明小鼠做了一个实验，然后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呢，就是说用核桃来干预这个昆明种的小鼠6周，然后这个小鼠的自发活动能力增强，空间学习记忆能力显著提高。哎，这企业他就想了啊，对小鼠有作用，是不是对人也有作用呀？他就把小鼠的这个体重呢和人的这个体重量级哎一做一定的这个推理，然后就说哎这个六个核桃就对这个人的这个大脑或者是脑的认知功能有一定的这个益处，于是就出了一个这样的广告词儿哈， 就是每天要吃六个核桃，对大脑是有益的。 对，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哈，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你在小鼠身上呢，做的实验它未必在人身上就能实现，因为我们知道小鼠和人是不同的种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把一个实验放大了若干个级别的话，它可能会产生一些质变。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小鼠的这个体重，小鼠体重大概100克120克，那你要放到一个60公斤的人的这个体重，你就用这个数学的方法来推理的话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量变引起质变。也许它在小鼠的这个体重或者它这个种属上它能发生这个有益的反应，但是在人这个体重上或者这个种属上未必能发生反应。所以我们要 我给它成比例的加大足够的剂量，翻倍嘛，你这个体重翻多少倍，我这剂量翻多少倍。 不，这是特别简单的这个数学逻辑，但是在营养学里面不一定是成立的。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个这个营养素有功效呀，这样的实验，我们一般都先做小鼠大鼠的实验，然后再到一些兔子的实验，再到一些狗的实验，再到一些灵长类的咱们要做的，然后最终再推到咱们人体的临床实验。最终所有的这些做完了以后，如果都能证明同一个结论的话，我们才能进行声称。并不是说我做一个小鼠实验，做60只小鼠就能产生这样一个效果。 好，那问题来了，您刚才其实说的东西当中产生了一定的矛盾。首先您说核桃里面的营养元素对于大脑好这件事是毋庸置疑的。 对。 第二点，您又提到说这个军事医学科学院他们提出的一个这个当年的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当中得出的这个结论，每天成人吃六个核桃，这样的比例推到人的身上又是不合适的。 这不是他们的结论，他们的结论只是说对这个小鼠干预6周以后，给它干预核桃，让它吃核桃，小鼠的认知能力有所提高，这并不矛盾。但是我的意思是，它扩大到人这个种群，扩大到人的这个剂量范围的话，它没有类似的实验数据来说明问题。而且我想说，六个核桃这个品牌的这个食品，它并不是说 吃我们平时吃的那六个核桃，它跟我们平时吃的六个核桃在营养素上面还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它蛋白质就完全不能达到六个核桃的量，也许只有一个核桃的量，它的这个必需脂肪酸也达不到，是吧？微量元素也达不到，那可溶性固形物也达不到，和你这个你喝的这个六个核桃和真实存在的这六个核桃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从我这个专业学食品的角度而言，我觉得他们是在打概念的擦边球，实际上这个饮料里面并没有完全含有六个核桃的成分。 嗯，照您这么说，也许可能就是一个或者半个核桃。 对 啊，但是具体有几个我们没调查，咱也不能说。 六个核桃而已 啊，我们今儿也不重点提它的品牌啊，我们今儿只说核桃以及几个核桃。您刚才也跟大家都说了，想必各位心里都会有数。其实很多人来关注这个饮料，没有想象中的效果那么好，甚至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对， 还担心其中的另外一个元素就是糖，是吗？ 是的， 孟记者。 没错，实际上这个。首先它是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饮料，而且是含糖饮料，糖的含量的话还是比较高的。当然的话我们就是说也没有特别去测算它，有媒体哈去算过它的糖，大概这个一瓶这个饮料的一个糖的含量的话，已经接近于我们一天的，就是世卫组织推荐大家一天啊就不要超过这个数量，这个糖 的 对对，也就是说这个饮料实际上是自己添加了糖进去的，可以肯定是这么一回事。然后这个糖喝多了肯定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太大好处的。 有没有喝到六个核桃咱不知道，但是确定是喝进去一罐糖水。 对，从我们的这个食品专业的角度看，它就是一罐甜饮料。所以我觉得我还想补充一下，前面洪记者说的非常对，首先我们确定它是一个食品，只是一个甜饮料的食品，其次我们要确定它并不是保健品，然后再次我们还需要加强一点的是，即使是保健品，我们国家的这个食药监总局也发表过这个公告哈，明确的指出我们国家从来没有批准过补脑、提高智商、缓解脑力疲劳这样功效的一些保健食品。也就是即使你是保健食品，你也不能有这些声称，比如说补脑呀、提高智力呀，这些不可以。 即使我卖核桃，我也不能说补脑、提高智力。 对， 我卖的真的是核桃，也不能这么说。 而且核桃也不是保健食品 啊， 即使是保健品也不能这么声称，因为国家根本没有批准保健品这个类别的功能。 对 啊，就所谓补脑，因为它也不可能，以后也不可能批准，因为补脑这个说法是一个很模糊的说法，它不可能成为一种功能声称。 哎，对，您刚才说补脑是一个很模糊的说法，可是在房间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比如说以形补形是一个很朴素的概念。哎呀，这个最近用脑过度，来来来涮火锅要份猪脑子补一补。我当然了啊，可能跟我这个一起生活的人，大家有这样的习惯啊，各位高大上的习惯可能不见得是这样啊。你看我们生活中时时刻刻都会有一些关于这个补脑的说法，你例如说在传统医学当中也有这样的提法。到底补脑这个概念，你站在食品的角度，站在科学研究的角度，有没有存在这样一个说法，我吃了什么东西或者喝了什么东西，我大脑里面损失的脑细胞就可以补回来，我大脑里面损失的过度的这个能量就可以被消耗了以后再补回来，有这说法吗？ 还真是有类似的说法。比如说咱们的必需脂肪酸里面的欧米伽三系和欧米伽六系的一些这些衍生物，最经典就是咱们的这个 DHA。 你经常也在一些广告里会听到。 对， 那么这个 DHA 我们经过大量的这个科学实验还有人体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就发现 DHA 它确实对这个脑神经的生长发育起到一定的有利的这个作用。 但是您说的是生长发育， 对， 我都已经一个三十出头的人了我还处在这阶段吗？ 不处在。我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更多的是针对于0到6岁的这个儿童，还有咱们的这个孕妇。 所以您说的对于这个补脑的作用，我们打着引号的补脑的作用，指的是这一类的物质对于0到6岁的孩子以及孕妇是很好的。 对。 那对于我这样的成人呢？我能补得了吗？或者我有必要补吗？ 我觉得也非常有必要。这个必要并不是说 DHA 单独对你起的作用，更多的是必需脂肪酸对你起到一些作用。那我们说必需脂肪酸呢，它是说你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你只能通过外界的食物摄取的，而咱们身体又必须需要的。 什么食物当中有？ 咱们这个必需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就是一些坚果类的，一些这个深海的鱼，甚至一些像咱们现在的一些亚麻籽儿这样一些植物里面，它这个含量会比较丰富。 说到这儿我又有点不明白了，洪记者再跟您 还有跟田博士我们再请教一下，既然刚才说有国家的相关规定不能提到补脑这个概念，说补脑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但是刚才田老师又跟我说有这么多的东西它对于大脑的确是很有好处的，那既然有好处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成为补脑呢？ 首先的话我们严谨的表示应该它具备这个对于大脑的某些特定的啊，比如说不管是你深层它的生长发育还是对个这个比如缓解疲劳，就它一定是某个特定，而不是说笼统的说对整个大脑各方面都有好处， 嗯 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是的 啊，对某个特定的功能的一个成分是可以说的，就我含有这个成分，但是具体要达到这个成分所宣称的这个功效啊，就像因为我们媒体大部分是直接讲功效的， 对， 它不会说我含有这个益脑的成分啊， 对， 那么要达到功效其实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一个是量，第二个还有要解决这个个体的一个差异性的一个问题，啊，这两个条件都必须具备啊。另外的话，我要说的话就是这个广告的话，它本身的话就是没有，它其实是没有解决这个法律的问题，同时它应该遵循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个科学界的一个共识， 嗯， 是我们共识认为就是说这方面的研究是做得不够的。啊，就不管是我们刚才田博士也借了很多很多研究，但是我认为这些研究哈是还是有待于这个补充更多的一个证据，并不是说现有的研究不对，但是需要更多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证据。 对，现代科学的精神之一就是可证实也可证伪， 嗯， 就是我们现在呢可证实的证据还不足够多，咱不是说没有啊，还不足够多。我刚才提的这个问题，田老师您怎么看呢？既然有那么多的东西很好，我们为什么不能简简单单的理解成为它就可以补脑？ 那我觉得洪记者刚刚说了两个点，是在我们这个食品学界也是被大家所公认的。第一点就是说要考虑到一个量级问题， 嗯， 什么东西都好，但是你要达到多大的量才能好呢？ 嗯， 还有如果你过量了，是不是也有害处呀？确实有类似的报道， 嗯， 比如咱们 DHA、Omega 三系的必需脂肪酸，你摄入过量，确实有一些危害存在的。 哦， 啊， 这东西不能多是吧？ 对， 我天天把核桃当饭吃，肯定会出问题的。 那肯定会出问题，因为核桃大家知道油脂的含量还是非常高啊。 嗯， 它 脑子有没有聪明就不知道，这肚子先变大了。 对，那第二点就是洪记者在说有牵扯到这个个体差异的问题。那他在这里说的个体差异，除了我前面说的这个种属之间的差异以外， 嗯， 即使咱们同样是这个人类的话，那不同人种之间，或者是咱们同样是同一个人的话，在不同的这个时期，他所需要的量也是不一样的。 嗯，比如说您刚才讲0到6岁的时候，大脑在发育的时候，神经发育的时候需要的是一个量。 是。 像我现在已经这个有一定年龄的时候，可能这个大脑也许需求的东西跟当时的那个量和种类也许就会有所不同了。 对，也许在同一个这个年龄阶段，你在不同的这个身体状况的情况，比如说我最近生病了，感冒了， 嗯， 或者是我最近心情不好， 嗯， 啊，对这个需求量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对，来，还有一个问题要跟洪记者多聊一下，嗯。今天您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我提到一件事情啊，说这个新的广告法9月份开始实施以后，其实这个事情是对于新的广告法的一个反馈。啊，我可以用这个词儿吧，是反馈， 嗯。 这个反馈呢，目前还进入到一个解决的阶段。那您怎么来看接下来这个事情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进展？新的广告法会在这件事情当中得到一个很好的运用吗？ 从这个单个个案来说的话，我们很难去预测它的结果，因为现在媒体广泛关注它，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监管和造成一定的这个压力，然后会去促进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解决。但是从一个面的角度来说，我个人不认为它会就在短期内解决这个所谓的这种不科学广告的这种现象， 嗯， 因为现在确实在各种媒体，不单是这个电视，还有在报纸，还有其他的，这是个普遍现象。 嗯， 但这种普遍的现象，它不可能依赖于我们一部新的广告法出来就马上解决，因为它所造成的这种局面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嗯， 它实际上除了有法律的问题，还有我们实际当中的一个监管的一个问题， 嗯， 还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啊。 嗯， 但如果监管的这个配置的力量没有跟上去的话，还是很难解决。 那如果在国外的话，这种和科学有关系的疗效，包括一个结论有关系的广告，他们又是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就是你要发布这类型的广告，不管你在哪个平台，你必须由这个广告做广告的人需要提交一个科学证据，就证明我所宣称的这个功效是有科学依据的。 嗯， 如果没有，你提交不了这个证明文件的话，就不允许刊登。 而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规定。 所以各位就更有必要来多听听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啊，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大千世界当中各种各样新闻热点背后的科学知识。比如说曾经我们也关注了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就非常能够代表性的说明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前段时间有一个化妆品的广告啊，这广告那广告词儿，我们恨化学，哎呦，这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当时我们也跟大家来提过这个事情，你怎么可以恨化学呢？没有化学哪里来的你呀？ 对， 所以今儿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就到这儿结束了。其实呢，讲广告法也罢，讲这个六个核桃也罢，讲我们一开始说到的苹果也罢，其实是希望我们通过节目跟大家来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各位了解这背后呢整个食品工业的进程和发展，也更加要了解呢，其实站在营养啊，站在一个人的身体的角度，怎么样会让我们更好，或者说让我们活得更明白一点。好了，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最后呢，我们依然以这样的一首《青苹果乐园》经典的歌曲来结束本期的节目。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在以下的稍后的时间，我们的节目还有彩蛋啊，给各位要送出奖品，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听。 知识有奖问答，听众朋友，今天的税收知识会有奖问答环节，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取得财产转让等所有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其中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现就企业以不同形式取得财产转让等收入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公告如下。一、企业取得财产转让收入，包括各类资产、股票、债权等债务重组收入、接受捐赠收入、无法偿付的应付款收入等，不论是以货币形式体现，除另有规定外，均应一次性计入确认收入的年度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那么根据今天的税法知识，我们准备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企业取得的接受捐赠收入可以分5年确认收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吗？选项 A 可以，选项 B 不可以。第二个问题是，企业取得财产转让收入，包括各类资产、股权、债权等债务重组收入、接受捐赠收入、无法偿付的应付款收入等，应在何时确认收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选项 A 一次性计入确认收入的年度，选项 B 分5年确认收入。大家可以编辑 A 或者是 B， 将答案发送到10628821828。每天我们将随机抽取2到4位中奖听众，您将获得由朝阳地税提供的精美奖品。 慢慢醒了过来，准备面对挑战。 正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老刘年轻的时候是郊区一家火有火源的职工，用最美的年华默默地耕耘了这片山地。后来火源关闭，老刘留下来成了守山人。如今这里已经被重新规划成森林公园，老刘依然忘不了每天来巡视一圈。赶在冬天来临前，他早早地就砍除了变黄的野草和荆棘，开辟出了一条条防火隔离带。 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会带来最具毁灭性的后果。护林防火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现在是北京。